小心摘花花不发啊，他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好狠呐！见我表妹接着是要吃狗，我舍不出三他们这一段姻缘，是否能向我心头之恨呢？沈媒婆，你平时诡计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 哎呀，小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铁国府的千金小姐呀，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啊？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里恩爱空结八手。那小是非人员念命临海乱船，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混沌，思念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选手，李子秀英连胜八败，连胜八败。他们 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姑牛面露不快之色，婚下有这子，若作为宾，好气焰。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谁怕是伤风败俗下贤臣。李尚书啊，李尚书，你光为尚书少家家，我望闻千百月名声，月令神宗之不论，这几次他容真名声，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庭，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后代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愈才愈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 夫人进去禀告，与空商量爹娘心， 也罢，不产生怒气为书房，从此修炼不清醒。

你连月不在，如今受得起？ 春姐，你先去睡吧。 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我小姐。 春姐啊， 去！ 快进屋！ 我进屋，起来，起来！ 不能！ 哎呀！读书读书读会那个读，去啊，去玩个梨啊！好笑啊！阿玲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那么还不要我去摘？ 是我送婆婆。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阿玲，侬做啥啦？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侬送。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侬帮我送动。哎，等一下，来来来来。 小桌上比我跑得还快， 不错，让我管住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倒是提醒自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我，小子眼神最得多。 举手，对了，这前程进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在心。这 启禀老夫人，小夫美丽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倒便宜了这个前程。 Yeah. 小弟家道王家，老夫人的小弟可好？ 老夫人的人可很好， 那故意气绝不便吗？ 母亲， 孩儿啊，你吃饭回来，在娘身边多做几事，又为娘照顾，好好养些身体。哦，春香，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前来求见小姐。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阅。 儿啊，向你公道娘家，原先怎么才有书信来了？ 母亲，有女儿 啊。委屈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 母亲，母亲，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今日放女儿委屈，改日再来是我娘亲。 儿啊，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 娘，平平女儿不孝人，独自为在家将我等，我父亲恩爱同作伴，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 去不见人，小姨儿啦，你别徘徊娘子几载，我亲自送儿到家懂得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是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只一笑，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 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 是此说来，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 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负气受。哦， 流泪一笑就要害你负气受？ 不， 是此说来，你一定要委屈。通常为娘精神病死在床上， 母亲， 难道你也要委屈父亲？ 母亲，娘， 娘啊！

娘啊娘，同死归黄泉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凤潘氏爷儿女，弟媳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谈笑真羡鱼，却不见秋香美如绝。时辰已到江海边，倩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朝回路写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 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勇言女性多情也多言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年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其实冰上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也光而夫妻没不跌过这雨这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下。巧是有情那人月老祖母说愿让下一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怨啊啊呀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暖自满。弟弟呀弟弟，你的早晨是起早晨，你何必苦苦将他 弟弟。

了。